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期网络上流传癌症是可以传染的，而传染的源头就是幽门螺杆菌。看到这样的信息，让很多人觉得恐慌。那么可以在餐桌上传染的癌症，这样的说法科学吗？幽门螺杆菌为何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和重视？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又该如何预防它的传染？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认知幽门螺杆。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张成岗教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要和我们来聊聊细菌的话题。欢迎张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张燕好。 哎，今天呢，请张老师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在今天在朋友圈传的这个关于广东出现的这种超级细菌的事情哈。就在29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广州地铁系统检出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先请教一下张老师，给我们说说吧，这里面的主角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是一种常见的致病菌，在环境里面是大量存在着的。至于说超级细菌，这个是大家对它的一些关系和关注。为什么叫耐甲氧西林呢？甲氧西林的话，我们简单说，它是一种抗生素，就是说之所以耐，说明这种细菌的话能够对抗这种抗生素。如果说这种它对抗的话，就是这种抗生素不能够把它杀除，所以一般称之为是细菌的抗性会强一些。如果说很多新的抗生素都不能杀除它的话，所以它可以被称之为超级细菌，就是我们人类没有武器来对付它，所以它能够对抗人类的杀灭，是这么一个道理。 首先呢，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广泛存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 对， 但是对人体呢是有害的。 是有害的。 对， 就是平时的话，它呢会和人这一块相处，但是人体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呢，它会乘虚而入，进入人体内，会导致一系列感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对付它，但是以往我们对付它的方式就是用抗生素来对付它。 对， 那可能用到的就是甲氧西林，对吧？ 对对对， 可能是对它最行之有效的。 对， 但是现在发现了，它产生了耐药性了。 是的。 它之所以产生耐药性的原因的话，实际上是在于它的受到环境压力的一些进化。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微生物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性，就是只要它是有机会，它的基因就会频繁的突变来对抗你的压力。所以当人类的话在和微生物，尤其是致病病原微生物在对抗的过程之中，它会不断的产生一些就是新的进化的动力。 嗯， 然后呢，如果它的基因的突变速度过快，超过了我们人类研发新的抗生素的速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防控它了。 嗯， 所以包括在前段时间咱们做的一些节目，像那个军团菌啊，就是一些这种还有致褐噬菌，一些这个传染性包括这种致命性比较强的细菌，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缺乏一些物质来对付它。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每一天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像这个姚振江一样的这种咱们的研究人员， 对， 是一直在关注我们身边周围的细菌，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来监测他们的。 是的，是的。 嗯， 国际上的话，本身就是也是在一个联盟在做这个关于环境微生物的一些研究，就是国际学术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环境微生物，包括人类生活的所有环境，甚至将来可能去的火星，它的环境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微生物。 嗯，所以这微生物本来就是存在环境当中，也是平时跟我们这个共生的， 和平共处。 对， 对， 对。 但是呢，如果人的抵抗力一旦出现问题了，或者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能就会侵扰到一些，然后让我们身体产生各种各样不好的事情哈。 对， 那我再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姚振江教授呢，他是2013年11月，他的团队在广州地铁12345号线还有包括 APM 线一共7条线路上采集了320个样本，那取样点呢涉及32个地铁车站，包括地铁中经常被乘客触碰的位置，比如扶手啊、座椅啊、售票机啊、自动扶梯啊等等。最后取样点呢是一共193个取样点，含有耐药的葡萄球菌比例超过了60%，其中8个含有超级细菌，检出率呢为2.5%。并且呢，姚振江也说啊，说这次呢他们只是国内首次系统全面的进行了细菌感染风险研究，其实之前上海、香港都曾有类似的研究，比如说香港在自动提款机上也发现过超级细菌。而且呢在国外，像公共交通的这种公交车啊，还有火车啊、医院啊等人群密集场所，其实都检出了超级细菌。所以在公共场所出现超级细菌不是一件特别的事儿。那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新闻？我们到底该不该重视它？ 首先呢，重视是必要的，但是呢不需要这个过于重视或者过于恐慌。 嗯， 因为它给我们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个呢就是它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卫生。第二一个呢，反过来讲，其实这种微生物的话，它会反过来激发我们的免疫系统。 激发免疫系统。 对，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及时，更加健康一些。如果没有细菌的这种影响的话，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实际上是会衰减的。嗯，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类似的新闻解读的话，只不过我们原来没想到，哦，在公交这一块的话，有这么多公共领域有这么多微生物，就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哦，我们和微生物是一直共存这么一个场景。 嗯， 所以不用过于紧张。 对，首先不用过于紧张，但是呢我们又得重视它，因为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发现这个所谓的细菌前面加俩字儿，超级细菌， 对， 逐渐的出现。那一般而言呢，像人群中携带超级细菌的比例应该是在1%到5%，但是也跟我们是不是滥用抗生素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对， 嗯， 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人类在医学领域研究的一个进步。最初微生物的发现的话是由于战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创伤，那么微生物感染很厉害。 嗯， 所以后来青霉素的发现应该说给很多人挽救了生命。但是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人类进步的时候有一些螺旋式的上升。一开始的话大家觉得，哦，我既然能够拿抗生素把微生物这个杀死掉，我就大量使用。后来发现问题就来了。 嗯， 所以呢很多这个微生物它和人体是健康的，它甚至给人体会带来好处。你举个例子来讲，像咱们喝的酸奶里边也有很多细菌，包括乳酸杆菌，还有一些这个双歧杆菌， 我们管它叫益生菌呢。 对对对， 好的细菌 它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抗生素也会把它杀掉的。 哦， 你杀掉之后的话，很多细菌，好的细菌能给你带来好处，它就不能给你提供服务了。这个时候反而就相当于抗生素滥用，导致了一些异常的出现。所以现在国际上的话，把抗生素的话，它的使用滥用已经是基本上在叫停了。甚至来讲，在国外 不优先建议医生使用抗生素，但是国内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 嗯， 很多时候的话，不光是医生，患者 主动要求， 主动要求。比如说我的小孩发烧了，你如果不在医院给我孩子挂了抗生素，我认为你医生不对我孩子进行照顾。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会表面看起来这个在短期会治疗，但是呢，实际上会加速人体共生的微生物的快速进化，会导致超级细菌、抗性细菌的显著的增加。 嗯， 因为细菌之间它会频繁交换信息的，比如说这个细菌会从那块细菌偷一块抗性的基因 DNA， 我有这个 DNA 之后，我就可以对付你这个你这个抗生素了。 这么聪明，还会互相交换信息。 它会交换的，它是一个大的群体，所以呢，一旦它交换 DNA 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研发抗生素的速度，这个时候我们人类的话，实际上在承受了抗生素的滥用所带来一些副作用。 嗯，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是，所以看似好像简单有效的使用抗生素就能把我们的这个有些疾病很快的压下去。 嗯， 但其实呢，这是埋下了一个更差的一个伏笔哈。 对对对。 嗯， 所以现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认识这一块应该进步比较大。应该说逐渐把这个微生物和人的关系从这种就是致病性的角度再向新的角度再重新的梳理。 嗯，观念要发生变化了。 对对。 而且刚才张老师说的，像这种不管是超级细菌也好还是普通细菌也好，其实我们日常做好个人的这种健康的卫生防护是很重要的。 对。 通过洗手能把它们洗掉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常规洗手就可以，没必要说是经常这个过度的洗手。因为人体的话，皮肤这一块包括手这一块也有大量的这个微生物的，而很多微生物和你的手在一块它还是正常存在着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身体散发出来一些体味，它都是微生物在传递一些这个信息，就是他们会直接在你比如说中国人和老外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体味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般不一定适应。 是因为他们身体里的细菌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体表 体表的细菌。 对对 对， 对， 对，一旦细菌进入体内，那问题就复杂了。 嗯， 会导致感染的问题。像刚才说的这个甲氧系列，这一类治疗的时候，它的静脉注射，就是或者滴注这一类，从体内起作用。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的话，我们人体，它身体是整个覆盖了一层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告诉你，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不进去；你要不健康，我就进去。 嗯， 是这么一个平衡体系。所以也不需要太过多的洗手。 对，所以这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超级细菌呢，这姚振江也说，如果手上没有伤口，又不用手去揉鼻子眼睛，勤于洗手，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健康市民基本上是不会被影响的。 对对对。 啊，所以如果你有伤口，有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进去，进入和在体表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 嗯， 因为细菌一旦进入人体内的话，它会如鱼得水。人体内的很多这个成分，包括血液这一类，会成为它的培养基的，它就开始长得非常快乐的。但是人体的皮肤表面的话，它是一层防护层，这个时候它会防止细菌进入体内，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平衡体系。这个平衡体系只要不被伤口这一种所破坏，那么就没有大的问题。 嗯，进入身体就如鱼得水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在人体内的这个另外一种细菌，叫做幽门螺杆哈。这也是近期在网上就流传了，说癌症是可以传染的。那传染途径是什么呢？传染的源头就是这幽门螺杆菌。有些人对它不了解的话，看到这样的信息会觉得非常恐慌。因为网络上说哈，说幽门螺杆菌会通过筷子啊、带菌的唾液啊，在我们互相夹菜的时候，就发生了交叉感染。而说幽门螺杆菌又是导致胃癌发生的细菌之一，所以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了，说幽门螺杆菌在餐桌上的传播就等同于胃癌在餐桌上的传播。我们先来说说， 对， 能画等号吗？这个结论， 这个百分之百不能画等号的。 不能这么来说是吧？ 对对。 所以这一个结论我们首先否定它 是夸张了。我们辩证的看一下，因为现在微信传播很有意思，包括前一段时间说这个吃的加工的肉会导致这个致癌， 是昨天我们还说了这个问题，世卫组织发出的这个消息哈。 对，这种信息的话就是传播速度快，但是呢我们解读的时候一定要理性。 嗯， 那我们能够说我们不吃肉就难道不得癌了吗？那不是那么回事。作为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一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典型的。这里边的话，它是把握的，就是讲了一些科学道理，但是呢，科学道理的话被容易是就是误传。 嗯，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传播的方式、传播的剂量、它的浓度， 嗯， 是不是能够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是有，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吃这个，比如维生素，或者是一些容易导致一些损伤的物质，你比如说像砒霜，我举个例子来讲， 嗯， 你的砒霜的话可以治病。也可以致死，它是一个双刃剑。 嗯， 就是你要看它的量， 幽门螺杆菌的话也是非常典型，因为正常人的话60-70%都有这个 啊， 但是并不是60-70%的人都有胃癌。 首先这个携带率其实很高的， 携带率非常高， 60-70%的人包括全球范围也是，大约有一半的人都会携带这个细菌。 对 啊，但是不是携带就一定会发病。 对，这个和刚才咱们第一个节目谈的这个就是广东这个地铁这块发现的这个超级细菌有点类似，环境里面存在着的，你的胃里边的话也是存在着的，它的存在方式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它会自然随着食物来进来的。 嗯，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食物是经过加工之后是没有细菌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吃一些生的东西的话它会进来，一进来之后的话它呢有很强的抗这个酸的活性，咱们说胃里边这个胃酸它非常酸， 嗯， 可以把这个铁钉子都可以腐蚀掉，它的 pH 值的话是1.5左右，非常酸。所以当时呢这个幽门螺杆菌发现也很有意思，是就是83年的时候发现的，是由这个马歇尔教授，他发现的时候的话因为当时知道很多人的话经常会胃里反酸，然后呢肚子里会隐隐作痛，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是从这个包括胃镜研究去看是没有异常，确实有的人会发现有一些这种慢性胃炎胃表面的炎症出现，但是呢一直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嗯， 这个马歇尔教授呢他就从另外角度去研究，那么他猜想这里边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微生物起作用， 但是他又觉得这里面强酸性环境这微生物到底能不能活下来。 对对对、 啊、有这样的疑问。 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看20多年前的研究，再往后面再看10年之后的研究，就是环境里的很多微生物它特别能够抗一些特别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我记得是去年吧还是做的节目说30000年前的这个病毒也能够复活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很多微生物的话在特殊环境下比如说150度的这个高温里面它也能活， 嗯， 不热水你煮就没事了。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话它也是耐强酸腐蚀的，但是呢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不是躲在胃液里边，它是躲在胃表面的一种粘液层，这个粘液层的话它和胃酸是隔离的 啊， 这个是胃黏膜表面的话它本身就是有一层这种粘液层的话它可以保护胃的就是胃的黏膜防止受到胃酸的损伤， 就是它很会找地儿，找了一特安全的地儿。 对，就跟咱们经常小时候说你能不能找出一个能够把所有东西都溶解到的一种液体或者什么溶性能抗这个，所以胃的话它是一种肉，就是肉肌肉组成的，它的这个肌肉组织特点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就会就是通过这种紧密连接的紧密共生的方式就潜伏在这一块， 嗯，让你胃酸耐我和是吧、 哎、对对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嗯、它共生呢，但是呢如果它的量失控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捣乱了。 嗯， 它什么时候量会失控呢？你如果胃我们刚才谈的你的这个心情不好或者经常吃一些不好东西隔夜的东西或者是食物比较容易腐败的话，那么这种幽门螺杆菌的话它呢就会繁殖增加，一增加的话就陆陆续会破坏胃黏膜表面导致炎症的形成， 哎， 然后呢就炎壁癌，炎症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展成为癌症，等于是有不好的物质持续的刺激，因为幽门螺杆菌繁殖的时候它会分泌很多酶的，包括尿素酶啊蛋白酶啊，它会把你的这个胃表面的黏膜层开始消化， 嗯， 一消化的时候你这个就得到炎症出现了。 对，就是长期慢性炎症、嗯、一直在那刺激的话、 嗯、 有的人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发展成癌。 是的，而且概率还比较高一些、嗯、所以现在是如果是有的人比如说口气比如口臭比较严重的话，实际上会提示他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比较严重一些，这个是每个人体内的事情。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问题，就是刚才谈的微信讲的话题，是不是可以通过筷子传播呀，通过口径传播，这个答案是对的，主要是看怎么传播方式。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轻易不要去给别人夹菜， 嗯， 你可以夹但是最好用公筷子。 是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到、嗯、比如说在这个饭桌前哈，咱们尤其是朋友之间， 对对对 啊 对， 这个礼貌而言、嗯、但是家人之间往往不会。 家人之间往往，而且呢现在大家就是也意识到，你比如说我记得是去年有一个这个新闻谈到过一个小伙子20来岁就得了胃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小时候他的奶奶一直是把那个食物就是包括馒头这一类嚼烂了给他嘴里喂过去， 嗯， 老人家是肯定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就简称 HP 感染的，等于是天天喂这样的喂个 这个一二十年下来之后，这个小伙子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实际上是等于就多了，多了之后最后导致胃炎的出现。 嗯，就是老人家肯定不知道自己是这种感染的携带者，甚至已经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 对对对。 而且呢，也没有想到这样会传染给这个自己的后代，对吧？ 是的。 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传，一直给传下去。 他媳妇不让喂，结果呢，这个就是觉得这样不卫生，那么跟他说，这个老人家说，就是。就是我儿子也是 这么伟大的， 对对对，这就复杂一些了。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和生活传统的问题。 对， 但是刚才我给再大家捋一捋哈，张老师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其实呢是跟我们人体共生的，而且有一大部分人他本身是携带的，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表现。 对， 而且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在人体内存在的时间也很长了，有50000年了，对吧？50000年以上，甚至更长了哈。 对， 那它是在1982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医生马歇尔呢分离出了这种细菌。他当时是用牺牲自己的方式，他是喝掉了这个， 对 吧？ 对 对，喝了这个， 他把自己当了小白鼠， 对，喝了幽门螺杆，然后最后让这个自己身体出现症状以后，然后因为这样的研究呢，他在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但是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多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开始认识到幽门螺杆，也跟我们在体检当中逐渐的加入了对他的一个检查。 对， 这就涉及到有些单位，比如说安排这个员工一年一度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个吹气试验。 对 啊，人会大家会很好奇，明明胃里的细菌我吹个气儿就能把它给测出来了吗？这个到底检查方式是什么样的原理？ 对，这个检查的话，我今年我也是，我没体检，就是我们单位三零新院体检也是体检的。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这个叫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的一个试验。 嗯， 实际上是基于这个生物化学的知识来的。我先把这个过程简单说一下，就是在检测之前的话是，就是先呼出气体，然后呢喝一种吃一种药丸或者是喝一种东西，这里边含有这个尿素的成分。 嗯。 那么又喝下去之后呢，幽门螺杆菌的话，它还有就是很多的尿素酶，它可以把这个尿素你喝下去的东西分解掉。那么这里边的话，本身是用碳13或者碳14标记了，标记了之后的话，分解之后它会产生氨和二氧化碳。那么呼出气的时候，二氧化碳呢会从口腔里出来，出来之后等于你先再过个半小时，这个呼气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胃里边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你呼出气里边被这个碳14或者碳14标记二氧化碳含量就会显著增高。 它是按照含量和浓度来测算 的。是 的，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检测方式，等于通过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来跟踪是不是你的胃里边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严重超标的。 所以啊，这是要通过2次吹气儿哈。 对对对， 吹2次气儿之后呢，然后可以通过标记的碳13或者碳14，然后看看你的这里面的浓度是不是按照我们比如说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有一个数值，对吧？ 对， 如果高于这个数值，可能就提示你是阳性了。 对， 如果高的特别多，就证明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啊。 对， 那如果没有高出这个，那证明你这还是安全的。对， 对。 那但是有人这么说了，哎呀，我一看，不管是弱阳性也好，还是高出特别多也好， 对， 就开始恐慌了，说我这幽门螺杆我是属于中招了，是不是？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得赶紧去找医院找医生去治疗呢？ 如果是医生告诉你这个超标，他会给你治疗的建议的。因为如果严重超标的话，意味着胃炎的风险会增加。 嗯， 所以呢，临床上的话是会给一些建议，就是怎么样用一些包括抗生素的方式啊，几联体，比如说3联、4联抗生素的方式去把它这个抑制下来。 又说到抗生素了， 对， 还得用是吧？ 这个现在就是人类比较尴尬一些，你不治不压它也不行，你压它过了之后又会伤及其他的维生素，其他的这个就是微生物，这个时候带着不平衡的问题。 所以如果比如说您这个已经是呈阳性了，然后平时呢又有点胃的这种表现啊，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是应该听从医生的建议，然后或者去主动咨询一下， 对，消化科 怎么样治疗。 对对对， 我看到也有总结哈，说有4大类的这种疾病，如果是有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的这个状态，是必须得去治疗的。这4大类包括比如说是患有慢性胃炎的啊，还有就是消化性溃疡的，包括胃溃疡、12指肠溃疡，还有就是家族直系亲属中患有胃癌的，以及胃部淋巴瘤的。那这4类人群呢，是应该到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为什么着重提了这4类？ 应该说这4类人的话，如果不及时治疗，他们进一步发生发展的风险比较高。而且呢，这些人一般都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慢性病，就是他的身体的体质抵抗力是在下降。 它的身体抵抗力在下降的话，那么幽门螺杆菌不断的在繁殖，在进入体内，同时还会带动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微生物、致病菌也会进入体内。 嗯， 这个时候的话，身体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差。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假设？比如说我这个良好的休息和睡眠，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坚持运动，我这抵抗力上来了，那我身体里那幽门螺杆菌是不是下次检查没准就不是阳性了？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答案是对的， 是对的。 对，而且呢，就是包括这个心情要非常良好。就是你觉得你的身体没问题，也都是你看到微信，比如我们刚才你看到微信说这个吃饭可以传染这个胃癌，你心里紧张，这个时候你小心可能就有一些幽门螺杆菌准备进入你体内了。 嗯，一紧张 不要相信谣言。 嗯，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自然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 嗯， 嗯，所以一方面哈，我们不要过于的紧张或者轻信各种各样所谓的比如有的人是这样，一听到说这个就开始往自己身上印证啊，说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每天担惊受怕，这样的情绪肯定不利于我们。 不要轻易把负面的情绪给自己传播过来。 嗯， 嗯，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应该在生活当中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防止自己，比如说我现在不是这个幽门螺杆呈阳性，那我应该也有很好的这种预防方式。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我们一般哈，如何去防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传染？因为我看到啊，说像这个全球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幽门螺杆是在发展中国家感染率比较高，要高于发达国家， 对， 而且在一些比如说偏远的山区要高于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 这里边的话和这个卫生条件、卫生状况，还有这个生活的一些这个习惯也都有关系。 嗯， 之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光是这个胃炎、胃癌这一类，包括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比例有关系，它可以就其他很多疾病都是有这种类似关系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做好比较好的防护，我们刚才谈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那么对于食物的话，你像一些过夜的，有的时候咱们发展中国家觉得这个丢了这个可惜，这个食物呢开始已经有一些这个病原菌的感染了，那么你说把它这个抠掉然后再吃，这个时候都是有风险的。 嗯，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出于健康的考虑，还是应该要按照一些医生的建议，尽可能不要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包括过夜的、隔夜的一些食物。 嗯， 还有像一些这个泡菜啊这一类，我们也控制它的一些量，避免一些加大微生物就异常微生物感染的可能和风险。 嗯，也就是说幽门螺杆虽然它有高感染率，但是它的传染条件呢是相对要苛刻一点的，所以它是可防可控的一种细菌。 对，是的是的，它不像那种就是包括饥荒的葡萄球菌这些的话，再加上超级细菌这些来的话，你很难拦得住。幽门螺杆菌还是可以防止的。 对，我看到虽然它可以藏在我们胃里那种特别安全地方，不会被胃酸伤害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在37到38摄氏度的温度下才能够存活，所以它对环境其实还相对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适应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加工食物的时候其实注意一点，在这块还是可以把它杀掉的。 对，包括有的时候就是吃一些这个没有加工成熟的，包括一些冷的呀，或者是温度没有到的程度没有破坏好的，这个也会影响，所以按照正常的饮食习惯就可以。 对，而且特别要提醒，就是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哈，因为我们说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不管是吃饭也好，还是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哈，这种亲密也好， 对， 其实有的时候细菌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途径去传染， 传的很快的。那个正好就是去年的话，荷兰科学家有一篇文章谈到很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大概都关心这个话题，就是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接吻的时候，大概10秒钟会传递8000万个细菌， 10秒就8000万个了。 对，就1秒钟的话会有800万次传递，其中的话可能就包括彼此的幽门螺杆菌。 但是幽门螺杆是在胃里头呢，我们的口腔里头它也会通的。 它这个口腔微生物和胃肠道微生物是通的，有的时候你打个饱嗝一反酸，它就上来了。 嗯， 所以呢，实际上是口腔是胃里边微生物异常或者是正常的一面镜子。 嗯， 是这么一个方式。 哎，虽然刚才张春刚老师跟我们说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解答了，说这幽门螺杆在餐桌间这个传播不等同于胃癌的传播， 对， 但是最后我们还要再看看哈，这个胃癌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咱们国家是胃癌高发地区，那患病率和死亡率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虽然说它跟幽门螺杆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该怎么样理解咱们国家这个胃癌高发，它到底跟什么样的因素会有一定的关联？ 胃癌钙化的话，它的因素比较复杂一些，其中呢来自于幽门螺杆菌的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是明确的。因为 WHO 很早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第一致癌因素了。那么至于就是它的高发的话，还和另外的因素，这个和刚才咱们谈的这个抗生素的滥用，因为其实呢给大家先谈这么一个观点，人体和幽门螺杆菌既是应该说是朋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问题之后，它会繁殖增加，会导致你身体出问题。同时呢，还有除过它之后，还有大量的其他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话，它呢平时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我记得一篇文献谈到过，大概是人的胃里边会有50到100种微生物，幽门螺杆菌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种类。 嗯， 如果说它的这个整体微生物的状态出现异常，那么它微生物自己之间的话也会相互有一个就是敌和友的关系，就是它会相互去一个平衡。如果我们现在咱们国家的话和抗生素的使用，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不光是人用的，还有动物使用的，因为很多我们时候吃肉的话，动物的抗生素会随着肉包括蛋还有奶进入人体内，它会破坏除过幽门螺杆菌之外的其他的微生物的异常。那么很多微生物的话，它一旦异常之后，也会间接的增加这个我们胃癌的这种风险，不光是胃癌，包括肠癌都很多。 嗯， 像环境相关的，比如说偏外调导致的一些这呼吸道癌症，都和这相关的。所以这一类还有很多人的话，一些过敏啊、免疫的异常在增加，也都是这些一些现在也是它的表现。所以昨天上午我在国家会议中心本身做过一个报告，就是人体和这个环境微生物之间的平衡状态， 嗯， 实际上是反映你是不是健康。所以刚才谈到这个胃癌发病的问题的话，要我们以后可能得重新理解，到底幽门螺杆菌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它杀掉吗？我们可能需要和它和平相处，只要不去惹怒它，可能它就没问题了。 是张老师说到这个菌群在我们身体当中要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对，不可以把它赶尽杀绝。 但这种平衡是因人而异的吧？就不是我们说量化的，说某一种应该是什么比例，某一种应该是什么比例，而应该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 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是尤其从这几年来已经成为国际的研究热点了。应该说健康的人体，它的微生物的种类和平衡，它是有特定的轮廓特征的。 嗯， 就是现在国际上正在建立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一建立之后，将来就可以根据这个人体的微生物的异常或者正常的比例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健康。 就是我们本身也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更标 准 的模板。嗯、 对，我个人估计的话，大概在5到10年之间。可能第一版就会形成， 嗯， 因为现在大量的微生物的研究是在做这一块，其中就包括我们要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嗯， 现在我们的研究倾向于它越来越是我们的朋友。 哎，怎么样化敌为友，这看你怎么去对待它，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哈。 是的，是的。 我们说像幽门螺杆菌这样的细菌跟我们人类共生已经有50000多年的这种历史了，对吧？ 对， 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了。而且呢除它之外，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细菌，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其实在我们不管是环境当中还是我们人体内， 嗯， 其实都是广泛存在着的。 对， 我们该如何去好好的认识它们，然后让它们真正的在身体当中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这不光是我们的国际上的这些科学家在研究的事情，也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自我去调整的一部分哈。 对， 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让大家能够真正认识到幽门螺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它在85%的人当中呢是不会出现任何症状的，虽然它的携带率很高哈，但是呢其实有很少数的人会受到它的困扰，比如说会出现腹痛、胃痛、恶心等急性胃炎的症状。当然如果您要是在体检当中有这一项检查出阳性的话，又有胃部的一些不适，最好还是去重视它，去看一看啊。当然也不要太恐慌说这个幽门螺杆传染就等同于胃癌传染，这是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这种论断哈。 是的。 最后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留集村。